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五章摄魂怪第十一集。 不知道他教哪门课。 罗恩皱起眉头，望着卢平教授毫无生气的身影，问道： 那还用问？ 赫敏小声说： 只有一个位置空缺不是吗？黑魔法防御术。 哈利、罗恩和赫敏已经有过两位黑魔法防御术的老师了，都只教了一年。有传言说这份工作被施了恶咒。 好吧，我希望他能胜任。 罗恩怀疑地说： 瞧他这副样子，一个厉害的巫婆就能把他干掉，不是吗？不管他了。 他转向哈利： 你想跟我们说什么？ 哈利把维斯莱夫妇争吵的内容以及刚才维斯莱先生警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他说完，罗恩惊得目瞪口呆，赫敏用双手捂住了嘴，最后他放下手说： 小天狼星布莱克逃出来是为了找你。哦，哈利，你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不要去找麻烦。哈利， 我没有找麻烦。 哈利恼火地说： 总是麻烦来找我，去找一个想要杀死他的疯子。哈利不是傻到家了吗？ 罗恩发着抖说。哈利没有想到他们会把这个消息看得这么严重。罗恩和赫敏似乎都比他更害怕布莱克。 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从阿兹卡班逃出来的。 罗恩不安地说。 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而且他还是个被重点看守的犯人呢。 不过他们会抓住他的，不是吗？ 赫敏认真地说。 我是说，他们让所有的麻瓜也都留意找他。 什么声音？ 罗恩突然问。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种微弱的、若有若无的口哨声。他们在包厢里四下张望。 是从你箱子里发出来的，哈利。 罗恩说着，就站起来去够行李架。片刻之后，他从哈利的袍子里把那个袖珍窥镜拽了出来。窥镜在罗恩手心里转得飞快，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是窥镜呢？ 赫敏一边饶有兴趣地问，一边站起来想看个仔细。 是啊，不瞒你说，是个便宜货。 罗恩说。 我把它拴在艾洛尔的脚上准备寄给哈利时，他突然出了毛病。 你当时不是在做什么离谱的事吧？ 赫敏尖锐地问。 没有，哎，我不应该用艾罗尔的。你们知道，他其实没有能力长途飞行。可是我还有什么办法把礼物送给哈利呢？ 快把它塞回箱子里。 哈利听见窥镜发出刺耳的口哨声，便建议道： 不然会把他吵醒的。 他朝卢平教授点点头。罗恩把窥镜塞进了弗农姨父的一双特别难看的旧袜子里，声音立刻平息了。然后他把箱子盖上了。 我们可以把它拿到霍格莫德去修修。 罗恩重新坐了下来说道。 专卖魔法用品的德维斯班斯店也有这玩意儿，弗雷德和乔治告诉我的。 你们对霍格莫德了解多吗？ 赫敏兴致勃勃地问。 我在书里读到，它是英国唯一一个完全没有麻瓜的地方。 是啊，我想是吧。 罗恩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 但我想去那儿可不是为了这个，我只想到蜂蜜公爵去看看。 那是什么？ 赫敏问。 就是那家糖果店。 罗恩说，脸上浮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表情。 那里什么都有，胡椒小顽童会让你嘴里冒出烟来，还有胖嘟嘟的大巧克力球，里面全是草莓冻和奶油块，还有特别美妙的糖棒羽毛笔，可以在课堂上吮着吃，别人还以为你在琢磨下一句该写什么呢。 霍格莫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是不是？ 赫敏热切地追问。 魔法名胜古迹里说，那家小酒馆是1612年妖精叛乱的指挥部，还有尖叫棚屋，据说是英国闹鬼闹得最厉害的一座房子。 还有那么大的果汁奶冻球，你吸的时候双脚会从地面升起几英寸呢。 罗恩说，显然一个字也没听赫敏在说什么。赫敏转过脸来看着哈利。 偶尔离开学校到霍格莫德去逛逛肯定很开心，是不是？ 应该是吧。 哈利闷闷不乐地说。 只好等你们弄清楚再告诉我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罗恩说， 我去不了，德斯里家没有在我的许可表上签字，伏吉也不肯签。 罗恩像是吓坏了， 不让你去，可是不可能，麦格或其他什么人会批准你。 哈利干笑了一声。麦格教授是格兰芬多学院的院长，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或者我们去问问弗雷德和乔治，他们知道通到城堡外面的每一条秘密通道。 罗恩， 赫敏厉声地说， 眼下布莱克还没有抓住，我认为哈利不应该偷偷溜出学校。 是啊，我想如果我去请求麦格教授批准，他肯定也会这么说。 哈利郁闷地说， 如果我们跟他在一起， 罗恩兴致勃勃地对赫敏说， 布莱克就不敢。 拜托罗恩别说蠢话了， 赫敏没好气地说， 布莱克曾经在拥挤的大街上杀死了一大群人，你真的以为就因为有我们在他就不敢对哈利下手吗？ 他一边说话一边摆弄着克鲁克山柳条篮的袋子。 别把那东西放出来， 罗恩说，可是已经晚了。克鲁克山敏捷地从篮子里跳出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纵身跳到罗恩膝头。罗恩口袋里的那个鼓包瑟瑟发抖，罗恩气愤地把克鲁克山推了下去。 滚开， 罗恩别这样， 赫敏生气地说。罗恩刚要回话，卢平教授突然动了动，他们担心地看着他，却见他只是把脑袋转向了另一边，微微张着嘴巴继续沉睡。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一路向北行驶，窗外的景致变得越来越荒凉，随着高空云层的变厚，天色也暗了下来。人们追追跑跑地从他们包厢的门口经过，克鲁克山这会儿在一个空位子上安顿下来，那张柿饼脸朝着罗恩，一双黄眼睛盯着罗恩胸前的口袋。一点钟的时候，推着食品车的胖女巫来到他们包厢的门口。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醒他？ 罗恩冲卢平教授点点头，有点不知所措地问， 他看样子需要吃点东西。 赫敏小心翼翼地走近卢平教授。 教授， 他说， 对不起，教授。 他没有动。 别担心，亲爱的， 女巫一边说一边把一大摞干锅型蛋糕递给哈利。 如果他醒来后感到肚子饿，我就在前面跟司机在一起。 我想他是睡着了吧。 女巫把包厢的滑门关上后，罗恩轻声说， 我的意思是他没死吧？ 没有没有，他还在呼吸呢， 赫敏小声说，接过哈利递给他的干锅型蛋糕。卢平教授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旅伴，但有他在他们的包厢里还是很有用的。下午三四点钟时，天开始下起雨来，窗外起伏的山峦变得模糊不清。就在这时，他们听见过道里又传来了脚步声，随即门口出现了三个他们最不喜欢的人，德拉科马尔福，一左一右跟着他的两个死党，文森特克拉布和格雷戈里高尔。在第一次去霍格沃茨的列车上，德拉科马尔福和哈利一见面就成了死对头。马尔福长着一张苍白的老带着讥笑的尖脸，在斯莱特林学院，他在斯莱特林魁地奇球队担任找球手，而哈利在格兰芬多球队里也是同样的位置。克拉布和高尔似乎只知道对马尔福言听计从，他们俩都体格粗壮，一身的腱子肉，克拉布略高一些，头发剪成布丁盆的形状，脖子很粗，高尔的头发又短又硬，两条胳膊跟大猩猩的一样长。 嘿，看看这是谁？ 马尔福拉开包厢的门，用他那懒洋洋的拖着长枪的口吻说， 鼻涕和喂死鸡。 克拉布和高尔像巨怪一样粗声大笑。 我听说你爸爸今年夏天终于弄到了点金子。 马尔福说， 你妈妈是不是吃惊死了？ 罗恩腾地站起来，把克鲁克山的篮子碰翻在地。卢平哼了一声， 那是谁？ 马尔福说，他看见卢平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 新来的老师。 哈利说着也站了起来，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把罗恩拉回来。 你刚才说什么，马尔福？ 马尔福灰色的眼睛眯了起来，他不是傻瓜，不会在一位老师的眼皮底下惹是生非。 走吧， 他懊丧地对克拉布和高尔说，三个人消失了。哈利和罗恩重新坐了下来，罗恩揉着他的指关节， 这学期我再也不会忍受马尔福的胡说八道， 他怒冲冲地说， 我说到做到，他要是再敢挖苦我们家人，我就揪住他的脑袋。 罗恩在空中做了个猛烈的手势。 罗恩， 赫敏指着卢平教授压低声音说， 当心。 可是卢平教授仍然睡得很沉。